太多，遗憾的后悔的总是在失去了以后。哦，为什么爱越深越脆弱，深深

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。